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的都是骨关节疾病方面的一些内容哈。比如说我们提到了膝关节炎、膝关节半月板的损伤，以及呢这个腰背及筋膜炎等等的哈。当然这些呢都是一些呢相对骨关节疾病当中呢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了哈。但是其实更多的有骨关节疾病的一些老年朋友呢，他们可能就是由于骨质啊、骨量的流失、软骨的这个硬化等等的造成的，就是骨质的退化啊，造成的一些骨关节疾病，这应该说是大部分的人群。那面对这样的人群，我们怎么告诉他们如何来进行养生啊、保健？如果出现了比如说骨关节的一些疼痛，我们怎么来改善啊？ 其实这个骨关节炎呢，它又有一个名字叫这个退变型骨关节这个疾病啊，它是一种常见的所谓这个慢性这个疾病。它的特征呢，当然一个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是这个软骨发生了这个退行性变，还有一点呢就是骨质这个增生，我们说的骨刺、骨赘，然后这个骨质增生等等，主要是这两大特征。像这种退行性的这种性变呢，多发生于这个50岁这个以上这个中老年人。那么在性别里边呢，女的她比男的要多。通常呢不仅仅是，你看我们当然说的多的啊是一个这个膝关节，那你其他你像颈椎，这个肩周，还有我们这个腰椎，还有我们这个股骨头，对吧，包括我们说的髋骨这一块啊，就是好发这个部位，主要是这个负重比较大的，尤其是退行性这些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还有我们这个脊柱。当然多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膝关节比较多见。你看在这蜕变里边，我先说一下这个软骨的变性。你看这个我们关节的软骨这个变性是骨关节炎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这个病理改变。骨关节那个早期它这个软骨这个基质，就是我们说细胞和细胞之间这个物质，我们叫基质啊，基质它缺乏这个蛋白糖原和胶原，接着呢浅层这个软骨这个细胞这个数量，它这个就慢慢少了，使这个关节这个软骨这个松弛的挂在了我们关节腔内，就是包括我们的肌筋呀、腱膜呀，还有周围这个组织啊，它这个随着这个软骨细胞的数量减少，慢慢关节越来越松了，通俗的说。受不起这个应力，所以这个应力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劳动中工作中要做很多这个动作，我们那个位置改变呀、或者我蹲啊，或者用这个力啊，我慢慢这关节它就受不了了，它容易这个发生这个，你看严重的就都可以发生这个折断。而老年人由于这个生理原因，它软骨这个水分它也减少，你包括里边的这个成分啊，硫酸软骨素6、硫酸软骨素4这个比例增高，而且各种促使软骨这个裂解这个酶呢也相应的这个出现，这个当然就是跟我们这个血液循环、老化、营养这些综合因素都有关啊。这些生化方面的改变呢，是我们老年人容易发生这个骨关节炎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家通常知道这骨质疏松，因为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由于体内这个性激素分泌减少， 那么钙调节激素这个分泌这个失调，消化功能你看吸收呢也导致这个营养吸收不足，这些因素哎，它可以导致这个骨质疏松。你骨质疏松的时候，它软骨下这个骨小梁它就变得又薄而且又僵硬，它承受压力的这个耐受性就降低，长期呢因此在骨质疏松患者呢出现骨出生关节炎的这个几率呢它这个就变得哎给高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哎年龄越大，那么他这个既往受到创伤的这个机会呢就多，因为我们你看眼睛没有以前那么亮了，听力呢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大脑这个反应呢没有以前那么灵敏了，我们身体你看就不是说像年轻人那么灵活，一不小心比如说我一个趔趄，尤其像这个下雨天，或者说这个我们北方这个冰雪天，一不小心你看你到医院那个骨折病人就特别多， 对， 住院的人特别多， 老年人特别容易骨折， 他创伤的机会他就多了。 实际上这些呢都是骨关节呢退行性病变的一种表现哈，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就会增多。那总的来看呢，好像女同志呢比男同志好像更加得骨关节疾病的人呢多一些啊。 这个在实际这个统计学上它也是这样，你看女性她一个是激素的问题，一个是这个体重的问题，还有你像这个怀孕的时候真的也不容易，挺那么大一个肚子突然一下你想这个肚子小肚子撑那么大，这对腰椎就有伤。还有从这个重量上来说，你看那个女同志那个膝关节她要承受她以前没有那么大的重量，是吧？你这个从这个实际来看，你看女性啊她在45岁以后我们说这个卵巢功能逐渐的就减退，那么50多岁以后进入这个绝经期，到了更年期，这个时候雌激素这个水平也显著下降，这样呢它就使关节这个软骨代谢这个减弱，容易发生这个退行性改变。正如这个我们前面都说过啊，这个关节软骨的变性它主要是我们关节炎这个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这个病理变化。还有你像这个中年妇女，我刚才说这个大多在绝经以后，你看以前有些那女的身材啊还可以，可是绝经以后砰一下给胖了，我们都发福了，体重它明显的增加，这样呢你想身上多长那么多肉，那个增加了下肢关节这个承重这个负担，这个就是由于这个物理性这个承重这个劳损而发生这个病。你再有就是你像先天性这个髋关节啊发育不良，它这个发病例呢，女性呢它也是这个高于这个男性。先天性这个髋关节发育不良，它可以导致这个成年后髋关节受力面积呢这个显著这个减小，致使关节这个单位面积上所承受的压力大大的增加，再加上这个髋臼发育不良，复合这个力线呢出现这个偏心性这个偏斜，关节面这个受力不均，这些因素呢都是导致这个女性关节炎多发的这个原因。 那其实我们知道了一些原因哈，我们就更应该呢要好好的养生和保健啊，就避免的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如果呢大家想更多的了解关于骨健康维护这方面的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免费索取我们骨关节疾病健康手册啊。当然这个手册现在真的是非常抢手，由于量有限，所以大家如果想免费索取，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这个册子还是比较全的，你看对于给对于这个颈椎肩周还有我们这个腰椎，还有这个骨头这个坏死啊，这个损伤，再有膝关节、踝关节、肘关节、腕关节、风湿性的，还有骨质疏松的这些问题呢，它都进行了这个阐述。另外还教会大家一些这个中药这个熏蒸法，还有一个像这个自我诊断表，再有一个还教大家这个一些保健的这个八短锦，再有就是说平时这个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这个册子里面都有提到。我们就是说。要能有效的预防，你现在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你就做到心中有数了。不是盲目的那个什么东西，人家一说好，你去试一下，不是那么样。所以，养生先从学习养生的知识开始，然后再加以行动实践。很多听众跟我说， 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刚才呢，您也提到啊，很多老年人他骨关节疾病的发生呢，是由于骨关节退行性的病变产生的啊。那既然我们知道的话，能不能用一些什么样的办法阻碍它，或者说让它更加慢的哈发生这种骨关节退行性的病变吗？ 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养生这个意义啊，你看退行性病变这里边的核心词是什么呢？退，这个退字。那我们养生保健的目的是什么？让这个退的慢一些。经常有些你看有些听众也是在咨询我，那是不是我用了你这个方法用一段我就不用了？那你大家在想，首先第一个因素，我们都是中老年人，我们一年一年，你想你是在走下坡路。 对。 那怎么让这个下坡这个斜度变得平缓一点，就是其实就是老的这个慢一些。还有一点，养生保健的方法就是把你的健康这个分值和有利因素给你提高一点，但它不能说哎，因为我养生了，我这个就百分之百的给我解决问题了。要那样的话，我们就长生不老了。 对， 我们做到的目的最后是什么？第一，让危症不要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让这个痛苦呢减轻一些，让这个伤后呢康复的能快一些。那么这些理论啊，或者这个指导基础来自于哪里？一定是建立在这个生理、养生这些知识科学的基础上，在研究它这个蜕变的这个科学这个机制以后，了解这个原理以后，哎，我们最后有效的针对去指导它。生活中，你看很多老年人家里边，你去发现他买了很多这个保健品，这个儿女也很反对。儿女反对就是什么？你花了那么多钱，不是说怕你花钱，你花的不合适，买回去又不吃，结果呢，你的病症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是听了一些不靠谱这个宣传。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儿女反对是有他这个道理。那么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一定要科学的养生保健。 嗯， 那你说刚才像你说的这个退行性改变，那我们得研究这个退，为什么这个退？ 对， 而且老年人并不是说不需要保健，其实恰恰呢，老年真的是需要保健。你如果保健到位了的话，一些退行性的病变呢就会慢一些发生，也就是说您就会老的慢一些哈。 大家想一下， 看你怎么保健了。 大家想一下，就你说这个问题，哎，怎么保健了？说一个，你要是病了，你看你首先选择去医院，你为什么要去医院？医院里面是专业的人士在给你指导，那这是在疾病状态下。那我们在衰老的情况下，你得学习一些这个老化这些知识，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也吧，比如说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血管和我们生理老化的它一些规律和这个科学这个知识，然后那倒过来用哪一种保健品，事实上跟你那个用药是一样的，你也需要一个专业人员给你指导，有效的去给你指导。 其实从古至今，这个养生保健呢，在中国呢都是流行的哈。你看那个时候呢，可能达官贵人他们会吃一些什么东西，让自己长生不老啊， 补品吧 啊，一些补品啊，让自己什么貌美如花等等。 你还包括那个秦始皇， 对呀， 搞了什么去练仙丹去了， 可能都是有这样的做法。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条件了，确实应该好好的去保养。我有时候就发现，比如说两个老人同样的岁数，可能都是70岁，但是看起来可能能相差20。一个可能像50多岁，一个人呢就特别苍老。 一定， 那你问他那个年轻的人，他一定是注意自己的养生保健的。 是你那个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前不久有一个78岁的老人，他那个皮肤特别的白净，而且他给我讲他这个父亲是因为便秘自杀的，所以他就特别注重他这个肠胃。你78了，他做俯卧撑，你猜一下他能做多少？ 也就20个吧， 做70多个。 哎呦， 我听了， 比年轻人都强啊！ 你比我厉害。而且这个不抽烟不喝酒，我说你有什么爱好没？他也没有爱好，没事了就打扫打扫房间，把家里整顿的窗明几净的。 生活习惯也特别好， 习惯也非常好。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咱们谈的是这个骨关节退行疾病，我也说到刚才的这个特点，一个是这个软骨的问题，一个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我们经常有时候。哎，测一些骨密度，你有人说哦，骨密度很正常啊，做体检。但是你记住，一个链条这个断裂一定是在它最力度最弱那个链条断裂的。比如我们一个链子一个链子在哪里拉断，一定是在最弱那个链子拉断的。你看我们发病，一个肩周用了一辈子，一个这个颈部，我们说这个颈部啊，老是在这摇摇晃晃用了一辈子，我们这腰用了一辈子，还有我们这个股骨头，我们说髋关节这块用了一辈子，这就膝关节还有踝关节。那你观察这个关节疾病，它都好发于这些部位。所以我说你骨密度是没有问题，可是你知道你那个最关键的部位磨损到什么程度了？稍微一个天凉。稍微一个不这个合适的动作，比如说我这个搬一个，有些人老人搬一个稍微重的花盆，哟，哎，腰椎间盘突出给出现了。所以我们做到如何让我们该硬的地方硬，如何让我们该软的这个保护这个装置继续这个存在，所以我们说要补充一些退下来的东西，退行这个退，它是一些东西缺失了，那我们把退的东西给它补充上去。哎，我们不就退得慢了一点吗？ 对，其实人体就是像一部机器一样， 没错。 你光去用它，你不去保养它，早晚有一天它会出事儿。你像咱们开车还是几千公里就要保养一次呢，何况人呢？ 没错，保健养生就是相当于我们汽车那个 4S 店。 对， 因为大家为什么把专家这个医生看得那么重？因为是你在最需要的时候，他那会儿拉了你一把。比如说，哎呦，不装支架。哎，没命了，不去做这个开颅手术，哎呀，这个脑出血可能就要了我的命了，不去这个溶栓，我可能就偏瘫了，这会显得这会它特别重要。事实上是什么？我们说医学研究，包括我们学习这个养生养老知识，你是为了什么？让你不得病，根本不是说怎么去治病去，是吧？所以说到这个骨病这一块，我觉得一个就是如果你有炎症，那你可以用这个转移因子再加这个营养素。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那你可以把这个血糖调节好的同时，哎，维护好，不要让它并发症才。你看很多糖尿病这个骨病其实是很多的。如果你血压高，你把你血压也必须控制好，因为到了我们的老年，你不是一个地方出问题，它通常不是那么单纯， 这个时候既要有利于你血液循环去养生，同时还要针对骨的这些特点进行这个养生。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你说这个柠檬酸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C、 胶原蛋白、大豆异黄酮、海参提取物、氨基葡萄糖，还有鲨鱼软骨素、葡萄籽提取物，可能这些东西啊，大家在平时的养生资料里边，或者你去看一些养生节目里边，专家都给你讲过。可是你要一个一个的去吃，一个是比例，一个还有一个你记不住的话，它就不均衡。你像我们说的这些组合里面，这个营养组合里面，它对既我们这个硬骨发挥作用，对我们这个软骨也会发挥这个作用。你像这个海参，还有这个鲨鱼软骨素、大豆异黄酮，它能增加我们什么软骨干细胞这个数量和这个活性，哎，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这个数量和活性，促进这个软骨细胞大量的再生，哎，我们对于退化这个软骨呢，有一个这个修复这个再生这个作用。那用到这个胶原蛋白，还有这个氨基葡萄糖，再有这个鲨鱼软骨素，我们能有机的补充我们这个软骨干细胞这个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它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从这个生长，哎，能够重建我们这个软骨。那里面为什么还要加一个这个葡萄籽这个提取物呢？它可以改善我们骨细胞这个通透性，就是细胞膜这个通透性，便于这个软骨细胞这个营养供给和代谢这个排出，不管是吸收和还有这个细胞代谢产物，哎，排出，有利于这个软骨层的这个增厚。同时呢，和维生素 C， 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起消除我们这个关节这个疼痛的这些人群。再一个，葡萄籽提取物它是能够抗自由基，哎，它能很好的起到这个抗炎这个作用。为什么不单纯的用钙，用这个柠檬酸钙？柠檬酸钙啊，再加维生素 D 的话，这两个组合它是我们普通补钙的那个量的20倍，就有利于我们这个吸收。这样的话，你钙多了，你那个骨头的这个硬度你够了。你看我们很多这个椎间盘突出，其实是你那个椎体软了以后，它那个才变形，最后那个你像那个椎体四周啊，产生那么多骨赘，那么这个增生，就是它这个软了以后这个造成的。 嗯，所以骨关节疾病呢是需要养生保健的，早维护早保健，您早得益哈。您的衰老的进程就会变慢啊。当然，这个衰老呢是谁都不可抑制的一个自然规律，但是能够让你呢减缓衰老哈，这个使自己退行性的变化更加慢一些，这个就是养生保健的一个结果。 再让我加一句啊，不管我们以前讲的心脑血管还是其他养生的保健方法，你不要把这当这个灵丹妙药，但是它绝对是对你有益。还有一点，养心，养好的生活方式。 是的， 你比如说你运动，哎，我虽然我这儿哎又有了一个好方法，可是你运动不当，是给你造成二次损伤。那你这个春天了，夏天了，你适度的晒一晒太阳，它就自然再给你再加上这个保健，这样才能起到好的作用。 是的，一定要保健，但是怎么保健，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刚才您提到那个大复方里边呢，什么含有这个大豆异黄酮啊、氨糖啊、鲨鱼软骨素啊、海参皂苷啊、葡萄糖提取物以及胶原蛋白和柠檬酸钙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全都集结在一个方子里边。如果大家如果经常摄取的话，可想而知您啊肯定有一个特别健康的骨骼了哈。好的，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